日本 APA 酒店放置游翼书籍，惹嚟中方不满。中国旅游局呼吁旅客抵制，封杀日本。咦，唔系第一次噶咯。奈何国民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日本救乌团又何曾少过啊？唔知几时我哋伟大嘅强国先学识用文明道理去评论事件，而唔系成日净系识得封杀呢啲咁嘅手段去达到目的呢？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TSA 变身 BCA， 同学们福音嚟啦！放学翻屋企又可以左操右操啦，课余补习啊、兴趣班啊等等可以悭翻咯。唔知唔识买厕纸同埋用唔识用八达通嘅林郑合唔合格呢？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台湾之光咧就反校就扬威国际啦。咁台灣之光係咩嚟呢？唔係反校係咩嚟呢？咁反校呢係一隻遊戲嚟嘅，就講台灣白色恐怖年代嘅嘢，好有教育意義㗎。嗱，上一代呢就成日話打機冇益，我諗呢呢隻遊戲呢一定有易過啲膠劇囉。我係強國生還者白奇。 好，欢迎嚟到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 好窒啊，好惊！我见到阿 Win 啲气场咧吓窒咗我。 定系你而家啱收到啲来自北京嘅指示咁样，突然间震一震啊？ 冇事冇事， 系收到啲女女嘅短信。 系咪收到啲朋友话今晚要搭水游艇啊？ 冇事冇事冇事， 我觉得收到啲女女话今晚上嚟屋企搵你，你惊啲咯。好，咁我哋翻翻去啦。我哋头先讲紧呢个北京， 翻北京啦。继续讲翻我嘅北京之行，其实都真系好多嘢可以讲嘅。咁啊呢啲系食饭饮酒继续讲啦。不过咧，值得同听众讲嘅咧，都讲下我喺北京食过啲乜嘢啊？ 吓，边咩啊？边京田鸭咯， 系咯， 晒羊肉、 晒羊肉嗰啲咯， 都类似。北京田鸭一定有食啦。咁有一个羊蝎子，我系第一次食咯。 吓，咩叫羊蝎子咧？ 系啦， 羊定系蝎子咧？ 系啦，咩叫羊蝎子啊？ 好似系羊腰啊，系嘛？ 系啊， 羊嗰神啊。 其实系 即系等于鸡子，好似鸡。 啊唔系 no， 其实都是羊肉嚟嘅。咁咧佢因为嗰条近住个尾龙骨嗰个位咧，连住羊嘅尾啦，有啲似蝎子嗰个构造，咁所以叫做羊蝎子。系啦，一个好出名嘅北京小店嚟嘅。咁啊都好似打边炉咁样嘅啫，其实咁啊一嚟就一堆羊肉噶啦，咁啊所以一定要点呢个羊蝎子嗰个肉嘅嗰个部分啦。 系 咁系连住啲骨咁样啦，系好似软淋淋咁样嘅组织，咁跟住又当然你会点羊肉。咁係我如果唔係啲同事带我去呢，我係唔会夠膽入去嘅。因为真係以为食蝎子㗎嘛。佢就係叫羊蝎子㗎嘛。咁然后入到去之后原来係打边炉囉。咁我鍾意打边炉嘅朋友，如果即係唔想食啲好 common 嘅嗰啲海底捞啊啲，可以试下呢、這个。 佢个炉呢，你唔觉得北京嗰打边炉呢係好得意嘅个样咧，佢中间有一嚿嘢拱 起咗，跟住有个窿咁样， 侧边有啲位俾你浸咗水，你可以喺嗰度 其实北方好多地方打边炉都 系啊，你嗰个唔系咁样咩？ 我嗰个唔系咁啊，一个大嘅兜咁样噶， 系啊，即系一个打边炉咁嘅样嗰啲。 我形容得衰啲，你可以话嗰个系好似嗰啲狗兜啊，好大个，但我咁衰嘅，我咁衰嘅 ，OK 嘅，OK 嘅。 哦，咁同我哋，因为如果你东来顺啊，或者即系千祈唔好呼吁听众就唔好东来顺啊，又贵又唔好食噶啦。 我有一次食完肚痛哦， 系咪我同你食嗰次啊？ 系啦系啦， 喺度啊嘛，街两条都食咗七百几蚊，唔知食乜嘢喺东来顺， 跟住仲要之后肚痛 啊！我未见过呢间嘢啦。咁啊，另外一间打边炉系叫做小辉哥咯，有冇听过啊？ 冇， 都可能系啲北京人佢好中意食 OK 嘅呢间嘢。一人一锅嚟噶。 有冇饮热锅头啊？ 二锅头冇啊，我都 做咩唔饮二锅头啊？ 我唔饮二锅头噶， 哇正！ 其实二锅头都可以嘅，不过咧你喺北京饮二锅头咧，建议饮一只牛腩牛腩山鸟腩山牛腩山就我觉得个味好过，因为你饮二锅头嚟嚟去都系牛腩山同埋红星啊嘛，系啦，都好平嘅，二锅头系啲好平嘅酒嚟嘅，不过个味我觉得可以接受， 同埋个酒精浓度都几高， 四五十啦 ，basic 噶啦，低度酒系四十。 有一次我系饮六十几嘅，六十 二锅头好似冇六啊， 有六十几，系啊，仲系饮到嗰阵时，我嗰个同事一路喺度打边炉，一路喺隔篱台口呕，即系佢呕，即系呕落个地下度啊，即系不停一路食两个牛肉，跟住咁样，跟住咬啦咁样， 冇 系啊，六十几，跟住我睇一睇，我话佢搞咩？因为嗰位同事平时几饮得嘅，咁跟住我睇我搞啲咩嚟咧？第一佢饮得急，饮得快，同饮得多啦，咁第二就系哇，六十几度嘅咩料啊？咁 信下白奇啦，根据我哋嘅经验，白奇都系讲紧自己噶啦。 收到， 佢同事啊嘛，得噶啦，明噶啦。 不过北京嗰个咧，除咗睇啱啱讲饮酒啦，烟酒啦，其实食烟类而家都。 都管得几严。其实佢就讲到明就系同香采用香港模式， 系 见唔到 室内禁烟， 系啦，室内禁烟嘅。高尚啲嘅食府咧，就真系可以执行嘅。佢用一个群众嘅压力，类似即系好似香港咁，即系周围啲人望住你啦，系啦。不过就一般都。即低档啲嘅都冇人理你。 啊，你讲开又系，喺北京真系未见过人喺室内食烟。 系啦，如果我上次喺唔知边度食，打边炉啦，咁啊，你喺度食烟咧，啲伙计会走埋叫你嘅。不过周围我同我嗰班，即系另外嗰边有几张台啲，都冇人理佢嘅。 系 啦，不过你自己都会觉得唔好意思。 好似确实系上海就多啲系见到喺 上海就唔会，包括上次同你喺上海喺食海底捞都照喺度 食 咯。其实我第一支烟你未嚟嗰阵，我走咗出去厕所食，我觉得好戇鳩。跟住我翻嚟嘅时候，忽然间你 而家食， 忽然间而家食紧咯，好戇鳩啊！成件事。 跟住咪都系去下嗰啲游客。去嘅地方咯，去 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长城咯， 冇啊，冇去长城， 即系天上人间嗰啲咯， 天上人间嗰啲咯， 唔系你哋去嘅 执 Q 咗啦， 执 Q 咗啦，因为啲政治风暴而执 Q 咗噶， 政治风暴嚟噶， 当年话天上人间坐台嘅小姐全部一系海归牌，一系就 MBA 嚟嘅，全部都系高质嘅， 咁个所谓政治风暴就系因为系即系一啲敌对嘅派系，即系佢哋共产党内部嘅敌对。牌系嘅一啲头目 系 有关系嘅人开嘅， 你哋好啦，去过啲咁正嘅，唔系 冇去过，冇去过，冇去过。 一般嘅小费讲紧都系两三千起步，坐台嘅小费。 你去嘅消费差唔多啦， 唔系我都系几百蚊啫， 我知你去得多噶啦。 咁讲翻你个旅游景点先， 几百蚊嘅唔系你天上人间啫。 讲翻你旅游景点先啦， 去嗰啲最出名嗰啲咯，天安门啊、故宫啊， 天安门啊、紫禁城啊， 系啊， 故宫啊、 紫禁城啊， 故宫我觉得 OK 嘅，即系如果完全未， 你冇揾导游，你冇揾，连租机都冇租。 但我就摆到 Facebook 度，我有 upload 上 Facebook 度就话有租到部嗰啲20蚊嘅， 吓你有租机， 就系嗰个导游机咯。 吓 咁佢哋去到边度，佢就会有广东话。 应该有广东话咩？ 有啊， 哦， 唔止啊，有英文啊、日文嗰啲选择嘅。不过咁啊，因为每去一个地方咧，佢会讲啊嘛。咁我大概。入面好大嘅故宫入面好大嘅。咁你去譬如话10个 building 咁样啦。我记得起码有2至3个 building 呢，佢係部机可能係有少少失灵。讲返国语嘅。 哦， 系啦 ，M J， 我想问你个 有冇见到宫女啊？ 你问题先，我哋俾我问题先。 O K， 好， 有问题先。你去到故宫啊嘛，你有冇去到紫禁城啊？最后 我冇听你上一集啊，我喺北京，系啦，故宫同紫禁城有分别系咪？不过我真系觉得故宫，即系我入到去个感觉，我唔知同紫禁城有分别咯。广州 故宫因为真系紫禁城屌， 其实我哋上集咧，即系各位听众唔知我哋讲乜都可以听翻上集，就系咧我上集。就讲咗个笑话，就我同个朋友去，咁去完 历史系嘅， 系啦， 就系紫禁城啊。 去完故宫又再问我，咦，几时去紫禁城啊？跟住我呆一呆，咦，我哋咪啱啱去完咯， 系故宫等于紫禁城。 系咯，我就觉得入面系紫禁城嚟噶， 系啦， 系紫禁城。 因为头先听你咁讲，我以为系一个 两个地方嚟嘅。 系咪故宫系一个仿制品啊？我谂紧。 哦，唔系，故宫意思即系以前嗰个皇宫咁解。 系咯，好值得去，因为我啱啱借完阿 Win 借咗本雍正皇祠俾我睇，系啦，咁我睇咗就感觉上有啲事物喺入边发生咁样啦。咁因为佢个导游嗰度都不断讲，嗰部机一定要借，因为完全唔同嘅体验嚟嘅。喺度讲个故事，我哋而家睇到嘅呢一度系文武百官咧就喺呢度朝贡嘅。 系 右边嗰个有个建筑物，佢就嚟睇个时间嘅，系啦。咁呢度就皇后嘅吓，三个皇帝都有博过嘢咁样，都系好值得睇嘅。 系啦， 咁你要真系听住佢讲，你先知道原来发生过呢啲事情嘅。一个小小的房间，你睇落好似唔系好起眼，原来嗰度系一个好重要嘅房嚟嘅，系军机会议房， 即系军机处嗰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呢啲都系你去到，咁以前你譬如话，我建议如果你可以话睇一睇啲小说嘅文物，可以话小说作品，譬如话《雍正皇朝》话呢啲咧，跟住再睇就特别深刻感受嘅。咁系一个值得介绍嘅地方嚟嘅。但系啊，我唔系帮故宫讲说话，故宫博物馆我唔支持啊。另一件事， 有冇去回山啊？即系回山其实。回山公园就系故宫后面嗰、那個， 系咪即系景山啊？ 景系景山， 吊颈嗰度， 吊颈嗰度系啦。 朝皇帝 可能冇， 就喺后边嘅啦，一路。 佢系咪都系故宫游历范围嚟噶？但我又见唔到回山， 好似出咗门口， 出咗门口嘅，出咗门口嘅。 系啊，我又见唔到回山呢样嘢。 系啊，依家叫景山公园， 系景山公园咯， 系啦。 我系咪喺御花园附近噶？ 边度附近我唔记得，总之系故宫嘅后边啦。 故宫后面，即系但系系咪唔系故宫范围入边嘅？ 唔系入边， 好似出咗道门， 出咗去嘅，出咗去嘅。嗰度系嗰阵时纯正皇帝吊颈。 嗰度嚟嘅， 即系明朝最后嘅 明朝灭亡就 喺 嗰度。 系咯，所以就系如果对啲中国历史有兴趣，去啲地方系好深刻感受嘅。你好似见到佢，哇！好似佢尋日就喺度開會咁樣噶，係啊，佢有後台啊，中間有個電啊，俾佢休息啊，咁樣好得意啊，其實。 誒，門票而家係咪都係5蚊定10蚊？ 唔止，死都唔記得幾多錢添，好平嘅，唔記得。 因為佢有補助嘅，有津貼嘅，所以係平啲。 我唔記得係咪20蚊、40蚊，我真係唔記得幾錢。 你去長城就好貴啦，八達嶺好似舊幾兩舊。 同埋講少少歷史咧，即係想當年我第一次去北京嘅時候咧，我就好興奮嘅，因為其實北京咧。我去嗰阵时仲系嗰阵时未搞奥运会嘅， 仲系叫紧北平嗰阵， 又唔系，即系仲系都系北京嚟噶啦， 来自星星的你嗰阵 时，就系叫北平嘅。 佢同我 friend 啊，古川赞啊， 赵云啦，赵云嗰啲 咁因为其实北京其实好多地方，其实唔止故宫或者唔止天坛呢啲，即系叫做名胜咧。其实好多地方咧，本身以前就可能原来有个大军阀喺嗰度住过嘅，或者有好多有个名人喺度住过。北京咧好多地方或者好多你依家见到可能一个普通嘅平房嚟嘅啫，即系依家直情系唔系名胜嚟嘅。但系原来咧。嗰、那个地方，原来以前有个可能好重要嘅官员或者一个军机大臣就喺呢个就系佢官邸嚟嘅。 有个故事嘅。 系啦，就好多北京系充满住历史故事嘅，即系佢作为一个即系至少做咗元朝啦吓，元明清嘅首都咧，好多咁嘅。 你当时系自己去嘅，但系 我嗰时自己去嘅。 但系你系自己发现呢件事嘅。即系自己发现呢间屋嗱，行过呢间屋啦，一个平房咁样，呢个平房原嚟就系朱元璋住过嘅咁样。 因为其实咧，佢好多书咧都有提及，尤其是北京好多书局，佢有啲书就系类似个名叫做咩《北京老地图》啊，即系嗰种嘢咧。咁咧就会讲，其实咧呢个地方咧以前大概啲咩嚟啊？又或者嗰个地方原来以前即系好多军人喺度聚集啊，又唔知边个喺度练兵啊咁样样，即系好多啲咁嘅故仔嘅。 因为咧今次去北京咧，我点解咁问咧？佢沿途咧。去到好多景点咧，佢都会有不断喺度广播。佢话你哋唔好信啲一日旅行团啊，全部都系呃人噶咁样，不断广播。即系你，即系佢呢个广播善意嘅，但我听我咧就觉得系咪北京真系咁多骗子咧咁样？咁我就系头先问咯，会唔会系啲骗子咧？求其带你去地方，求其带你去到重庆大厦，嗱呢度就印度皇帝住过噶啦，系啊，跟住带你去海旁，嗱呢度咧就系阿四日天王喺度跳落水嗰度咧表演嚟噶， 宋大炳喺度跳落去， 系啊，阿信的故事同圣女星矢哥阿信咧喺度结拜噶，乱嚟啊嘛！ 诶，但系你个住宿系咪好贵？因为北京如果你越近新年呢应该是变成鬼城的，因为很多当地人呢就会离开北京，是啦，就回乡下啦，过年啦，因为北京主要都是外省人去打工多嘛，咁但是调返转呢过年嘅时候好多游客过去嘅，好多游客去嘅，不过你始终游客点多都唔会咁本来外省人去打工多，所以调返转呢就会有出现一个咩情况呢，就是越系呢啲咁嘅旅游旺季呢啲酒店好贵。 因为未到放假时间嘛，我去呢个礼拜即上个礼拜啦，仲系工作嘅时间啦，旅行应该系真系新年农历新年嘅时候嘅事啦，咁所以冇嘅。我去好多景点系冇乜人嘅，咁酒店就北京咯，上海嗰啲价钱都系 OK 贵。 你住边度啊？ 我住一间叫做新竹酒店咯，300多蚊。 吓，冇窗冇房冇水， 一般啦，即系因为冇计一个公司 cam 钱唔系多嘛。吓，咁因为我住得比较耐咧，如果每日100蚊我都觉得多噶嘛。吓，系啦，唔同阿 Win 啊嘛吓。咁但系 OK 嘅，因为即系对面，因为使馆区我住嗰度，对面就系24小时嘅茶餐厅，楼下有啡粉。吓，我最主要是近我公司，我就是踩单车，可以是10分钟内踩单车就回到公司。如果不是踩单车呢，就可能是行20分钟到。 Okay. 沿途经过很多的使馆，英国使馆、波兰使馆、斯洛伐克使馆，所以个街道的整洁程度都非常之好的。 是。咦，咁你呢次北京嘅游历都应该几深刻嘅。 我有得着喎，吓。 O K 啦。 又多艳遇咁样。 我可以咁样讲啊，我之前咧未去北京之前咧，我觉得上海嘅质素最高嘅。嚟到今日咧，我依然咁觉得，即系上海嗰个整体质素，人啊，O K 嘅，几好嘅，都系喺我认识嘅穷人之中最好嘅。咁但系北京都唔会太差。如果上海有10分咧，北京都有9分噶啦。咁我哋香港人咧，我真系要喺度即系算系少少帮强人讲一句，我哋认识嘅强国人咧，好多系广东人，深圳我哋认识嘅强国人，真系好似。个质素啊，系平均值系低少少嘅，咁所以我哋有时对强国嗰啲 negative 嘅感觉咧，都系嚟自广东人，系啦。 就但系上咗去北京同上海，我觉得佢质素啲都唔差。例如头先讲嘅卡拉 OK 啦，佢都自动自觉咁俾翻钱我话去食饭咧，我啲同事咧，佢哋搵钱我谂底薪可能几千蚊，但系我去上去食饭，我每一次晏昼系我自己俾钱噶，佢抢住帮我埋单，话请我食饭啊， 跟住埋完单就去借中资借贷银行嗰度借钱咯。 唔会，即系佢都系海归派啊！佢哋咧有个讲法，直头咧我听北京嗰啲管理层讲嘅。佢話北京啲人好難管理㗎，因為北京啲你知道啦，北京孩子不愁沒錢花咁樣，即係佢話北京嘅小朋友咧都唔憂冇錢使嘅， 真係嘅。 咁所以佢哋質素唔會太低㗎，可能或多或少有啲叫做海歸經驗啊，即係海外留學啊、海外生活過嘅經驗咧。 主要原因點解北京有錢呢？因為北京嗰個地價、房價升得太誇張啦嘛。咁样呢好多人譬如啲老北京人呢本身有一两套房啊，或者再好啲有个四合院啊，咁当其实清拆或者要拆迁嘅时候就赔返好大嚿钱嘅。咁尤其是而家譬如你就算原本有层旧房，而家北京一层房价讲緊7万1平、8万1平，咁即大概7000蚊一尺啦，咁但係大陆嘅房价讲一层楼一系1000尺嗰一个单位，咁一赔就可能几百万嘅啦。 係啦。 係啊，咁所以好有钱嘅北京人。 所以呢上一代即係譬如五六十岁嗰啲我唔敢讲，去到我哋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可能20岁啊、30岁啊呢啲年纪，30以下啦，或者20几嗰啲啦，其实嗰个质素 compare with 香港人咧，都唔会有太大距离嘅。 不过唯一一个佢对北京唔好嘅咧，就觉得系可能就有啲暴发户咯，因为有钱啊，尤其是一孩政策之下，本身老豆有一层房，结咗婚之后老婆有一层房，咁佢都一个自己系独生子女，老婆又独生子女，之后就变咗做两层楼啦。 呢个要睇家教。 系啦，呢个就会有咁情况。 系啦，咁就系啦，咁好多得着啦，毕竟好多好多系啦。嗱，咁咧嚟紧咧，咁仲有少少时间啦。咁咧，我唔知各位听众有冇打开机咁样。咁近排咧有只游戏。台湾出嘅，咁系台湾我哋中国一部分嚟噶嘛，系咪先？咁咧，就都几轰动。咁轰动嘅原因咧，轰动唔系净系喺华人或者净系台湾嘅地方轰动，直情系国际上咧。 叫咩名话个？ 返校，返就即系翻嚟个返啦，返学校，返校系啦，咁都几轰动。咁咧，其实 系一个交友 Apps 嚟 嘅，唔系呢个真系一个游戏嚟嘅。 啲女就着住校服嘅， 亦都唔系。其实只咧一个好简单或者好低成本嘅游戏嚟。 系 咁咧，其实咧佢即系点解咁轰动？有乜嘢咁轰动先啦？首先啦，其实佢买咧就暂时唔系买咗好多只啫。咁佢暂时应该约莫卖咗2万，即系2万只到。 两万只系 download 啊，两万 download， 但系要俾钱嘅 download， 即系要俾钱买，即系佢买只 game 就2万个人咁到。我有啦咁样，咁咧佢咧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买卖游戏嘅平台叫 Steam， 我哋咁啲打机 系啊， 系啦，即系 沟女嘅咋， 唔系阿 Win 打定嗰啲机啊多啲， 飞嗰啲 系啦，咁咧其实呢个 Steam 咧就一个都几国际性嘅，即系全球都好多人帮衬呼佢买游戏嘅一个网站嚟，即系唔系网站一个平台啦，冇所谓，一个平台个咁咧佢有一日咧。佢曾经上到全球排第三位嘅只 game， 系啦，第一就系即系可能大家都可能有听过啲乜佢 GTA 啊咁嗰啲就排第一二咁样样， 系 咁咧佢又全球排第三位，咁其实咧对一只讲中文嘅 game 嚟讲咧，都好难或者哇咩事啊呢只 game 点解突然间咁犀利嘅咧？ 我觉得要买嘅 game 都唔系咁易生存噶咯，好多 game 都免费噶啦， 但系俾我估下先，呢个反校嘅 game 系冇女女嘅元素嘅。 个主角系女女，但 系 个女，但系个女女咧就其实好朴素或者一个可能平面人物，因为呢只只不过一个 two D 即系二 D 嘅横向式动作解谜游戏， 即系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咧？ 嗱，其实即系个主角系咪好似陈妍希嗰啲啊？定系 冇嘅，冇咁靓， 一个人咖啡咁 嘅啫。其实佢成只 game 嘅画面咧就充满咗黑白色，即系彩色你都少嘅，系啊。咁只 game 玩乜嘢咧？就系你一路行，咁你操纵住个人物，咁一路要好多谜团，你要解开啲谜团，咁你先可以继续进行只游戏嗰个游戏。咁平均咧，即系据好多。即系专业嘅打机人讲啦吓，咁成只 game 唔长嘅，你应该最多5-6个钟你爆到机噶啦 吓，咁都咁多人 download， 系啊，咁嗰只 game 就卖紧，应该计翻港纸60-零蚊港纸左右。 嗰个好玩性系在于边度咧？ 嗱，其实咧只 game 点解咁轰动咧？有啲人个。 嗰个反应或者嗰个 comment 就系话，亦都好玩。但系点解咁轰动？就 系 佢主题吓，咁佢主题因为从来未一只游戏咧系讲呢个台湾嘅六十年代。咁台湾六十年代系发生咩事呢？嗰阵时就系正值一个白色恐怖嘅年代， 系 台湾白色恐怖年代。咁点解会白色恐怖呢？就系、是、个背景呢，就系讲紧话当年呢就国民党就迁台啦，吓即系四九年以后系啦。咁咧、就佢嗰阵时国民党咧就鉴于咦唔系，即系我哋点解打输呢？就系、是、因为。我哋嗰个控制嗰个社会嘅手段咧，就不及共产党。咁所以由四九年开始咧，就实施 打压严厉措施啦。 系严厉打压，咁就实施戒严令。咁就四九年开始，而嗰个戒严令咧，几时先解除咧？系1989年，即系个全球咧，世界历史上最长嘅戒严令咧，就系台湾。 戒严，佢当时嘅戒严系点啊？ 即系例如夜晚 三点后唔去，晏昼三点后唔去， 即系夜晚唔知过几点后唔出街啊？又或者讲紧话。你一啲书度讲紧话，原来你系即系怀疑你系同共产党有关系嘅，即刻拉，即刻出。 提共产两个字 系啦， 最后最好唔好提共字或者产字，系啦，唔好讲冚家产， 冚家产都唔讲得， 唔好攞住镬铲。 系啦，咁呢只 game 嘅背景咧，即甚至咧，系同呢个背，即系呢个时代背景系有非常切实嘅关系，即系呢只 game 嘅故事咁讲，系啦，就甚至系讲紧话咧，我剧透少少， 借古喻今系咪？ 即系剧透少少，咁佢冇喻今，台湾依家都唔系咁啦， 系啊，可能喻今嘅唔系台湾。 佢剧透少少个结局就系讲紧话咧。嗰、那个因为嗰个主角其实系一个女仔嚟嘅，系啦，咁咧，因为佢就话佢后屘即系同个男朋友咧， 系 即系其中一个喺只 game 入边一个重要角色嚟嘅，咁有啲即系可能啲感情有啲波折咁样样，咁个结局就可以拣你可唔可以去唔去告发呢个男朋友？咁、告发佢咩咧？告发佢。其中一个选项啦，告发佢系读书会嘅人。咁咩个读书会 咧？即系类似韩国嗰个 系啦， 当年韩 文革咁样 嘅 啫。 系啦，就讲话诶，依、這个人咧，其实系传播呢个共产主义思想，点点点。咁话其实佢系共产党嚟嘅，告发佢咁样样。咁就就导致后屘个主角就死咗啦，咁样样。即系其中一个结局嚟，呢个就系、是 嗯。哦，即系佢会有好几条线 嘅。系啦，有好几条线嘅。咁咧。轰动咗咧，就系其实咧，佢嗰只游嗰部嗰个游戏啊，无论喺佢本身嗰、那个设计上啊，或者细节上啊，或者甚至佢内容上啊，同埋个古仔上啊，全部都好好展现到台湾六十年代嘅时候嘅风格。 咁点解打嘅人、玩嘅人、下载嘅人都系唔系台湾人嘅？好似你讲 系啊，咁咧 想知下历史咯 吓、 好而好得意就系咧。喺台呢隻 game 我当佢卖咗20000隻，其实啱啱唔系卖咗好耐嘅隻 game， 我諗讲緊一月头咗。 sorry， 呢隻 game 系电话 game 定电 脑电脑 game 嚟嘅，电脑 game 嚟嘅。 咁即系唔系 download 喎，应该系俾钱买喎。 俾钱 download？ 哦、 即系依家兴系俾钱跟住再 download， 系啦，即系好即系实体就越嚟越被淘汰㗎啦。 好耐未试过买电脑。 系咯，好耐全部都系 download， 我哋都系。 即系而家我哋有冇可能去黄金买到呢个电脑 game 噶？ 冇，佢系出呢个软体版啫。佢系据我所知系冇实体版嘅。 OK， 好，继续。 系啦，咁咧就佢我当佢买20000隻左右啦。佢有七成嘅买家系大陆人。 哦， 系即系强国人，即系台湾买家都有咁，台湾即系相对玩家少啦，即系人口都少啲啦咁样啦。咁好多七成系强国人， 我明少少啦。 系啊， 因为强国人咧，佢哋好难去接触呢、這个，好难唔系接触，好容易接触，但系好难去公开讨论或者参与政治呢件事。咁所以之前特朗普选举咧，佢哋话诶，终于有一日全民议政啦，就系、是、特朗普选举嗰日。咁佢哋而家咧就可以叫做系冇被禁止嘅情况下啦，可以公开地玩一个同历史有关嘅游戏吓。呢个游戏咧亦都政治正确嘅、就系好多国民党即系共产党嘅敌人，佢哋入边嘅白色恐怖事件 系 啦。咁所以就可以参与啦。咁佢就叫做可以叫做参与下喺政治嘅事件度啦。 咦，如果有朋友玩过咧，都可以。在 Facebook 同我哋分享，再次卖下广告先。我哋 Facebook 系 search 强国新闻者就可以揾到我哋啦。 系啦， 喺 Facebook 度同我哋可以 share 下呢个 game。 二百期系未开始玩嘅。 我未开始玩，但系我将会玩嘅啦。 我觉得都可以玩一下。 系啊。 电脑游戏咧，真系要问下八期系咪你买一个就你玩嘅咋？ 我呢个可以研究下嘅，系啦，我可以研究下呢个游戏。 即系你可唔可以你买咗跟住？ 我知，我明你讲乜嘅，我会研究下嘅。 即系一个 download 三个嘢， 系唔啱嘅呢件事，我要 clarify 下先。 其实佢依家佢上网买嗰个所谓数码版咧，其实有啲游戏系可以分享嘅。 系咯，因为喺我哋打机个年代，我哋系可以买一只 game 翻嚟，跟住我玩完借俾阿 Win 玩咁，好正常啊嘛。但系而家你即系咁样讲，要研究下系咪呢件事系唔啱嘅咧？即系唔知啦，唔知佢可唔可以分享？ 唔知依隻 game 可唔可以分享咁，但係其实依家好多游戏都可以合法地咁样分享，或者官方都觉得你分享都冇所谓。 係咯，好玩嘅，借下俾人玩。 係因为依隻游戏都几有趣嘅，即係其实我从来冇听过游戏喺度讲埋即係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有讲咩告密啊，即係其实嗰段时期呢啱啱正值就係近返大陆 文革 差唔多嗰个年代。咁即係当年大陆个文革就夸张或者严重好多啦。 我直头觉得呢个强国人点解想去玩呢只 game， 就係想体验下文革嘅历史。因为强国人系唔可以公开讲文革历史。係呀，你知道呢度又差远少少，我个北京嘅同事同我讲，佢知道一本讲文革嘅书叫做《野天鹅》。佢而家都系用佢自己嘅办法去睇英文版嘅盗版咁样嘅，佢其实好想买翻一本正版。 香港有冇卖咧？ 应该有，系要帮佢揾。 其实大陆咧 讲文革嘅， 大陆咧唔系完全唔讲得文革，大陆系 政治正确嘅， 系啦，系要政治正确地讲文革。咁所以好多非正所谓非正 嘅文革， 系啦，非政治正确嘅文革咧就有个管制喺度咯， 系啊。 系啦，咁咧，我头先讲翻呢个游戏先啦。咁甚至咧，有人玩呢个游戏咧，叫台湾版嘅《1984》呢本经典小说。系啦，咁样就喺度讲翻台湾嘅历史。咁甚至咧，嗱七成人系大陆人啦，咁好多台湾人玩啦。其实咧，暂时嘅数据睇到咧，有啲玩家咧系来自欧洲嘅。系啦，咁甚至系，所以咧，有人话呢个反校呢只 game， 系将台湾一段白色恐怖嘅历史咧，就话到俾欧洲人听，咦？啲欧洲人话，咦？原来台湾都有段咁嘅历史嘅，咁样。 系啊，唔好话欧洲人咯，我谂我哋香港人都唔知道台湾有个咁嘅历史。 系真系嘅，都 系啊，文革出名啲。同埋我谂嗰啲欧洲人会唔会有啲都系华人嚟 噶？可能啦，因为佢有啲销量咧，佢其中除咗大陆同台湾咧，排第三销量嘅地方咧就系波兰。好奇妙，好特别呢、這个呢样嘢，系啊，咁咧，其实呢个游戏我好欣赏，就系讲紧话咧，欣赏台湾呢个地方。调翻转啦，如果 香港咁，边会有人创作到啊？ 又或者你大陆出席个文，即系用文革做背景嘅游戏，即系仲系讲到好负面嘅， 应该死捻咗。 系啦，即系即系佢个调子或者佢个色彩充满住灰暗嘅，系啊，咁基本上已经系即系冇可能会上到架呢、這个游戏。但反而调翻转呢个游戏就变咗，哇，变咗个奇迹咁样。 系咪赚大钱咧？依个 因为暂时佢仲卖紧啊。因为一开头呢只 game 嘅风格咧，佢唔系啲咩大制作咧，冇人买嘅，系买翻啲报道出嚟咧，就越嚟越多人买，咁所以仲未拍到，即系未定到，其实最大概卖可以卖到几多，未知嘅。依家仲喺度热烧紧嘅。咁但系咧，佢嗰、那个冇个游戏质素或者主题咧。佢系有 97% 好评，因为嗰个游戏平台我头先讲 Steam 嗰个咧，系有得俾啲用家去即系俾意见，即系评分咁样嘅。咁佢 97% 就好高分嘅啦，其实。 同埋呢啲游戏咧，我成日觉得啊，即系我真系可能戴有色眼镜啦，冇咁接触电脑游戏啦。一个完全冇色情元素嘅，冇靓女，冇色情元素吓，通常喺电脑游戏都系玩一阵间过关嘅，有靓女睇，个靓女可能玩玩下咧，就啲衫就烂晒啦。 呢啲系你平时玩到嘅啫。 跟住系咪啊？啲单衫就烂晒，跟住咧就俾人捉咗去，跟住咧就好多嘅故事。如果冇完全，我真系认翻翻嚟认真摸啊，认真你问下八奇，如果真系冇呢啲画面，冇呢啲咁。咁样嘅所谓吓，宅男元素喺入边都能够咁好卖嘅话咧，我相信呢个游戏应该有一定嘅 可取之处， 好犀利嘅，同埋佢画面嘅质素系讲紧话。真系冇嘅，据我所知，系啦，佢 激死我啦！ 同埋佢画面质素咧，就 可能 version 2.0 有啦。 就算个女主角真系除晒衫，你都唔会有任何感觉嘅，因为只不过一个2D 嘅一个好平板公仔咁样样，乜都冇咁样。 唔系，好多宅男有感觉噶嘛？ 咁呢个可能 MJ 你本身你个喜好， 你咁样都有感觉，你睇金瓶梅都应该要有感觉噶啦。 唔系，即系咁样讲啊！我都打过一啲机嘅，麻雀嗰啲 game 咧，我唔知你有冇玩过咧，好中学时代咧。 我知街机嗰啲啊， 唔系街机。 嘅啲系电脑 game 嚟嘅。你譬如食糊或者赢咗几多分咧，啲女主角会除衫啊， 或者本身有啲麻雀遮住佢。 系啊，虽然都系二 D， 但你都系会有种啊兴奋啊成就感喺入边噶嘛。 我谂依得嚟一个会兴奋咯。 系啦，咁就今次节目咧就差唔多啦。咁大家咧听众有打开机有兴趣嘅，可以 search 返校。 系啊， 呢两只字咁样 翻学校， 系啦，翻学校咁样，系啦，咁 我想象中嘅 game 系完全唔同。 好，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集翻，下一集我哋要停一个咯，喺度祝大家鸡年啊，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哦，系咩？我哋下一集停啊，系啊，因为下一集系新年来嘅新年，好啦，祝大家新年进步啦，财源广进啦， 系啦， 笑口常开，生活愉快啦， 系啦，愉快新年， 好，再见， 再见， 拜拜。